酒俱乐部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，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，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。5月19日出发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 西方侠在旁边坐着呢。老头子一听不对路，赶紧站起来。哎，朴八海，你这话里可有话呀？你是开玩笑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想干什么？西方侠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你别觉着你有两下子，你这西方侠，你唬旁人去。你唬我，你唬不住。我没拿你当回事儿，这话我说得很清楚，还叫我怎么解释呢？哎，就这么再说一遍吧。你们老少众人已经是笼中之鸟，网中之鱼，已经是见山蓬莱岛的俘虏了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燕王富商等着见年羹尧，年的嘞，这回你听明白吗？这可不是在建州，也不是在北京，这是在朴家店，你得听我的。哇，小弟兄们一听就炸了庙，赶紧甩掉外面长大的衣服，各拉兵刃，苍哒哒哒，苍哒哒，天堂开，把茶几也给蹬飞了，把凳子也给踢倒了。朴八海稳如泰山，把门给堵上了。对，各位怎么还想动动武不成吗？好，要想动武，在下奉陪。来，把我的兵刃抬来。闹了半天这贼窝子，时间不大，有人给抬过来了，一条三平狼牙村。这条兵是长杆的，看那个样子，上秤称一称，没有150斤差不多少。 本来瓢把海个儿就大，身体就壮，把这条军刃在手中一横，是越无扬威，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。免得来打个偏窗说亮话吧，我瓢把海也是剑山的人，英王加封我战殿将军之职，24位战殿将军有我一号。没想到吧，啊，你在建州杀了那么多的人，抄了那么多家，你可没发现我。我真感谢黄国英没把我供出来。什么原因？这叫鬼使神差，老天保佑，真主保佑，英王的洪府。今天索性你自己是自投罗网啊，你不等着受俘等待何时？还等着我费劲吗？哎呀，众人各拉刀枪往上一闯，瓢把海一看这屋里太窄小了，飞身行跳到院里了。等众人到院这才发现，好嘛，房上墙上大门二门角门东西配房全是瓢把海的人，足能有300-400号，压顶的压顶，堵门的堵门，把他们这20来人是团团围住。年大人追一悔不及，这他能不害怕吗？人家人太多了，虽然本地有官军，但官军不值得信儿，在人家这院里呢。念的人面现焦躁之色，张方在旁边一看，大人尽管放心，有我们保驾，万无一失。我老侠客还不过去抵挡一阵，我们保护年的人。现在千斤重担落到西方侠肩头上，老侠客把棉袍甩掉了，飘银然飞身行跳到瓢把海近前，好啊，姓朴的狼子野心之辈啊，这乃是奉旨的钦差，代天巡守如朕亲临，你想谋害钦差，你知道你身犯何罪吗？老家伙少来这套，我怕不做，我做了就不怕，我是英王的人呢，你大清国的法律在我身上失效，我没拿那当回事儿。哎，玉成啊，哎呀，你老头够惨的，我满以为佟林能跟着来，结果佟林没来，你做了他的替死鬼了。哎，这是美中不足之处。不过老头你也不善，你早就成名啊，西方侠常被飘然昆仑叟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有人还管你叫西昆仑。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，你年轻的时候行，听说你现在100挂零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你这张王牌不好使唤了，不信咱俩就比划比划。把西方侠气得浑身力抖，高网袖面飞身行跳过来就是一掌。瓢把海说了一声来得好，往旁边一闪身，横狼牙村招架，一老一少站在一处， 其实朴八海也不小了，50岁了，分跟谁比呀？在西方侠近前，他不就是个毛孩子吗？等荣等一伸手，西方侠大吃一惊，真是长江水后浪推前浪，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。这个默默无闻的朴八海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，力猛兵器沉，招数惊奇，神出鬼没，真想把他给制服，还真就得费点劲。老头心如火烧一般，刚打斗到30个回合，就听人群外头有人说话：朴八爷，来了贵客了吗？啊，您请进来吧。狗官年羹尧在这儿呢。是吧？可太好了。闪开闪开闪开闪开。西方侠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吓得是魂不附体。什么原因？在外头进来4个人，头一个是个个高的老道，背着7星丧门剑，手拿苍蝇栓，大身材，皮包骨，一张大驴脸，3角眼睛，黄胡须，云霞道士杜清风，后边跟着赛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，还有野飞龙燕雷。这仨小子脑袋是最难劈不过，一走就是仨，还不带拆帮的。旁边还跟着个老头，这老头比诸葛宏图啊高那么一块，也挺大个脑袋，头上戴着暖帽，身上穿着皮袍，一张小窄脸儿，尖下壳，一缕山羊胡，大酒糟鼻子，一对小耗子眼睛，说话就是他说的。这主在头前领着4个人进来了，等来到里边，带路那小老头看了看西方侠，又瞅瞅年的人和那些年轻的英雄，八爷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都把他们引到你家里来了。老爷子，你看我没费举手之劳，就让他们进了龙潭虎穴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容我见着英王之后一定重重嘉奖于你，谢军师。西方侠一听什么谢军师，哦，这是个大官，书中代言这是怎么个军师？来的这主复姓上官，双名云峰，他名字叫上官云峰，人送绰号叫水上狂飙，现在官居剑山的副军师。这上官云峰啊，山东胶州人，能耐大，就因为人品啊差点得罪人了，在山东一带没有立足之地，后来闯荡江湖，来到剑山蓬莱岛，正好剑山成立招贤馆招贤纳士，上官云峰毛遂自荐，主动报了名字。凡是到剑山报名的，你得当众练艺， 人家得审查审查。上官云峰练了水旱两路的功夫，博得英王的好评。英王一看这主能耐真高，太好了，因此当众加封副军师之职。那在建山呢，有几个副元帅，有几个副军师，这都是英王的死党啊。但是可有一样，他也得罪了不少人。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，他身边背后跟了这三位，杜清风、诸葛宏图也飞龙燕雷，对他就不满。不满呐、啊。心说话，我们充其量是战殿将军，好，你跃居我们头上做了副军师。再说上官云峰这人平常不加检点，什么大说什么，摇头晃脑，把大拇哥一伸，胡吹六拉，别人看着也不爱看。杜清风要讲究能耐，比上官云峰要高着一块，连个副军师都没坐上。什么原因呢？杜清风人品更差劲，尤其收了三个不争气的徒弟，全都是采货贼，净干缺德事。因此杜清风品德大家谈论起来极不赞成，一提杜清风能耐好样的，人品太次了，大伙全摇头。英王富昌对他也并不器重，所以只能加封他24名战殿将军之首，没加封副军师。上官云峰一来，后者居上，反倒骑到杜清风三人头上了。杜清风能满意吗？这是他们内部的矛盾，外人不得而知。这次上官云峰奉了英王所差大帅的指派，来到朴家店见朴八海，为的是跟朴八海商议商议怎样火烧船厂，攻打建州，趁着年前咱们举事把建州干脆就夺过来，把钦差年羹尧给杀了，这算年前向英王献的一大功。事儿多巧，他们刚来，嘿，正好年的人众人在这儿。上官云峰走到门口就听说了，真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！这要把年羹尧给逮住，献给英王，嘿，这功劳没比的了，比夺十座建州都重要。他贪功的心切，带着杜清风他们这才挤进来。上官云峰看了看，哦，这还有个西方侠，真的。想当初在山西太原什么三宝莲花盛会上，西方侠于成肝掌开杯及时如粉，摔死金头牛，碰死银头牛，练过铁砂掌，人送绰号西昆仑，现在屈指算来40多年了、这老头还没死呢，哈哈，今儿还陪着年羹尧来了，太好了。他让朴八海闪退一旁，上官云峰过来了。于成啊，认得我吗？西方侠想了半天没想起来，贵人多忘事。上官云峰， 老头这火甭提有多大了， 但事到如今也豁出这条老命去了。大吼了一声，小辈哪个不怕死的过来，我于成凤陪到底。 和老家伙，行，你还觉得你老当益壮呢，来，我陪你走几趟。 上官云峰飘虚然往前纵，合双掌大战西方侠。伸上手他一看，于成啊真没老啊，功夫不减当年，24路通背拳，神出鬼没，还得真多加点小心，不然呢今儿非吃亏不可。故此上官云峰倒走精神，力战西方侠80回合没分输赢。朴八还有点着急了，赶紧转身来到杜清风近前，我说县长，今儿个情况特殊，不应该拖延时间，贵在速战。这什么地方，如果佟林他们领着大队人马来了，对你我十分不利呀、啊。我县长，是不是咱们都伸伸手，干脆快点解决了就得了。不量天尊，杜清风啊一不慌二不忙的把三角眼一闭，我说八爷，你何必着急呢，你看看伸手的是谁呀、啊？是咱们剑山的副军师，副军师那能耐大透了，用得着咱帮忙吗？他不发话，我要往前一纵，我就等于夺他的功劳，对不对呢？他要再给我加上个抗令不遵，我抖了不轻啊。哎，干脆咱就在旁边看着，多咱军师发了话，咱再伸手也不迟。哎，你们二位说呢？诸葛宏图、野飞龙、燕雷都对上官云峰不满，所以杜清风这一说，俩人心领神会。是啊，县长说的太对了，咱们就去这看热闹，等多咱用到咱头上再动手也就得了。朴八海一看，这怎么茬，这是心里头着急，一看杜清风仨人不过去，他也不敢就过去了，就在旁边挨着。就在这时，西方大侠现出绝艺来，脚下使了个鸡蹬步，上面就是一掌，正好打到上官云峰后背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哇，哎呀，上官云峰打出去一丈多远，哭啾一声趴地上，再想抬膀子都抬不起来了，疼得汗珠都往下直淌。哎呀，疼死我也，各位你们还看什么，刀给我杀。他一发话别人不敢不听了，这副军师杜清风等人这才亮下，呼啦朝窜上去，把西方侠团团给围住。杜清风告诉野飞龙他们，把这老匹夫万剐凌迟，把他剁了，把这老家活活的累死。杜清风一把宝剑，野飞龙练的双锤，诸葛宏图13节蛇骨鞭，朴八海3挺大村，